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星期四晚建国研习班的时间，今晚有我郑松泰和阿近近文之在度。阿近是还未病好整个礼拜，大佬你 两个礼拜来的收到。 是不是两个礼拜？ 是啊，病发其实两个礼拜前。 即是由选举之后的礼拜病到现在。 可以这么 说。哇大佬，你是不是 还没病？但次次咳嗽都是这样。 即是次次咳嗽都是这样。那你今晚、你今晚怎么搞？你现 在必须顶了，大佬。 你现在好了一点了。 明天再復診，明天後天再復 診。你有看醫生的？ 有有 有，你有看醫生的？ 看到專科醫生的了，已經 是吧？ 出大絕的了，已 經是這樣。不如你入院了。不是，因為呢，我喂你不要傳染我。 不 是不是不是，因為什麼的，因為我這半年都沒有病過。我選舉， 我兩天有狗狗嘛，可能是 有做運動啦，但這期呢唔得啊，這期忙咗少少呢，冇做運動啦，我怕一病真係一發不可收拾啊。咁但係就應該唔會嘅、應該唔會嘅。喂，咁今晚講講即係都係同呢一個自決有關嘅題材，因為始終 呢個 topic 係要 wrap up 嘅啦，但係即係我諗選舉完咗之後係發現咗一啲即係圍豬嘅嘢，其實可以補充返落去囉。 是吧，你選舉完咗先發現有遺珠。 是啊，是啊，是啊， 是都是其實最重要呢是選舉完咗之後呢，我不過啦，即係呢個我唔知邊個開嘅，但係都要報請解一解。 我知道嗰、那個人都冇，跟住佢 Facebook 嗰個户口名係乜嘢囉。 唔係，我哋唔好話佢邊個啦。咁佢就係、即係一個近排我哋都比較多睇嘅一個 page 嚟嘅，即係準備節目嘅時候啦。咁就係、世代參悔錄啊， 參悔錄 係啦，世代參悔錄啦。咁就係呢一個講香港前途考古雜記嘅一個嘅 Facebook page 嚟嘅。咁啊，裡面有啲即係唔同嘅史料啦，有啲嘅即係過去一啲雜誌或者 全部關於香港嘅歷史或者香港前途談判嗰啲嘅舊嘅歷史。 我諗集中喺呢個60年代。1960年之後 都唔係，即係落去到九十年代嗰陣時咯。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 好多俾人遺忘，所以佢掘翻曬出嚟咯。 係， 有啲好抵死嘅都係，甚至有啲好細微細眼嘅嘢，例如九四年嗰即係即係嗰時彭定康政府改革方案就嚟通過㗎啦，即係諗住出年就最後一次直選。咁佢訪問咗啲啱十八歲，即係啱啱因為個政改係將個法定 年齡，哦，有個電視節目 《鏗鏘集》， 啲《鏗鏘集》嚟嘅， 訪問啲後生仔，但係嗰啲全部政治冷感嘅，大部分政治冷感，佢對於要選舉仲唔關我事嘅。 大部分咪就好似而家咁樣就成果一樣啫嘛。嗰個係訪問咗唔知五個定六個後生仔嘅， 即係我相信多嗰個年代咁後生嘅政治就係更加罕有咯。 嚇、啊，咁當然啦，因為大家嗰陣時都仲依然係覺得香港欣欣向榮嘅，雖然經歷咗屠城之後。但是普遍的香港人對於殺人嚟講， 即係留得走唔甩嗰啲人，多數都係自我麻醉咯。 自我麻醉同埋係有個希冀嘅，希冀就係、是、總之要揾到錢嘅話，咁可以解決到生活所有嘅問題㗎啦，咁樣。 同埋啱啱鄧小平南巡啊嘛，即係嗰個經濟，中國經濟。 九二年之後啦，九二南巡之後嗰兩三年啫嘛，咁所以係唔錯㗎。嗰個年代係即係咁講啊。 雖然話九七後之後嗰日即刻泰國個股市就冧咗，但係嗰陣時我仲記得翻嘅。即係嗰陣時仲係香港嗰個股市嘅，去到十月左右都仲係牛氣沖天嘅，即係佢覺得香港係 exception 嚟嘅， 嚇 東南亞搞定你冇所謂嘅，即係總之有住個中國概念都乜都得嘅。 咁跟住咪即刻咪 跟住跌，最後尾積積埋埋跌落金咯。 係啊，我屋企都因為咁樣跌落金啫嘛。我屋企本身都 OK， 叫小康少少啊。九七咧一年內啲樓全部賣曬我屋企。咁啊，算啦，啲舊話唔好講。咁啊，喂，咁啊咩啦？我哋即係今晚咧，就喺即係啲歷史史料都揾翻一啲嘢出嚟嘅，就係同嗰個即係叫都係同民族自決有關嘅。因為民族自決嘅話， 我諗啦，其實喺呢四年啦，尤其係即係頭呢一年啦，咁啊係關於嗰個自決嘅議題或者自決嘅講法，都好多媒體啊或者即係普羅大眾都會啊係喎，有一嚿自決嘅嘢喎，咁係咪要討論咧咁樣？咁啊有幾個講法啦，都係即係重温翻啫，叫做民主自決啦、民族自決啦，同埋一個叫做咩啊？公投自決啦，係嘛？ 嗰個民主就係、是、民主自決咯，應該 類似啊。唔知唔知有冇公投自決？係咪公投自決啊？類似啦，類似咁樣啦，係。咁啊，關於呢一個嘅講法，其實就有歷史嘅，唔係話新鮮嘢嚟嘅。咁啊，過去都喺呢一個六七十年代都已經係有好多唔同嘅唔同嘅社運人士啊，或者係即係編輯啊、出版社社長啊等等咧，都有提出自己嘅睇法嘅。咁咧喺呢一個 page 啦，尤其即係而家講緊世代參悔錄啦。咁啊，有一位咧就係、是、今晚我哋都想講嘅，就係、是、張國興。 係啊， 張國興 就呢個係完全即係 previously 大家係揾得翻馬文輝，但係冇人揾得懷疑到，我想甚至係冇懷疑到呢個人就存在嘅添。 點解咧？我都覺得奇怪。 即係佢竟然呢個網主竟然係揾到出嚟，即係我諗佢真係係咁喺圖書館睇舊書，咁喺抄舊就讀。 唔係，但係你喂，但係你理解我啲一扎舊書唔係隨便揾到。 係啊， 呢一扎舊書 可能喺大學圖書館先。 大學圖書館嘅，肯定係大學圖書館揾嘅啦。咁張國興就係亞洲出版社嘅社長嚟嘅， 所以出版社我依稀有少少印象，可能係出咗教科書都唔定。即係我中小學時代可能仲有啲教科書喺呢間出版社出 的，有佢出嗰本書，其實講緊香港前途嗰本，其實類近少少香港 嘅，但係嗰雜誌嗰個話係， 佢話係雜誌咧，但係佢嗰本書即係咧佢有一本書嘅，就叫做《香港的前途：民族自決與獨立》咁啲一本，咁但係即係雜誌嘅形式咁樣出啦，咁類似都係嗰啲論文集啊嗰啲 collection 咁樣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呢本書佢係有一個即係。叫做方向，就希望做好香港的公民，他又叫公民委员会的、 啊、 类似香港公民教育差不多咁上紧嘢，其实有少少似，有少少似热血公民教育咧，开头谂嘅时候嗰啲谂嘅架构，咁、 啊、 但系就冇啦，就唔系行紧呢一条路啦。后来我嘅问题啦，因为冇时间去处理嘅。咁但系好啦，讲翻即系阿张国兴咁佢呢一本书就系我哋今日嘅开始嚟嘅，应该。咁阿近你系觉得由张国兴讲先好啊？定系 张国兴先讲先？ 由新界讲先好啊？张国兴讲先好啊？好啊。 咁佢嗰個，因為嗰個網佢個依住做質詢話呢個人係即係話亞洲出版社呢個寫咗上張國興係收美帝錢嘅咯，講到明 啊，係啊， 所以佢冇解釋清楚到底係點樣，即係佢會唔會類似呢個亞洲出版社根本就有啲似中國學生周本兒童樂園咁，其實係啲六倍文學嚟咯，即係可能佢意思係咁樣咯。 可能意思係咁樣，同埋呢啲我諗我唔知啊，我唔知道，亦都可能係參考啲二三手文獻嘅一啲嘅評價嚟嘅。因為始終嘅就喺六十年代初美國佢都嘗試幾多啦，幾多嘅影響，即係透過香港啦，透過即係仲有國民黨喺香港一啲嘅即係叫做影響力咧，咁就即係嘗試介入香港一啲嘅事務嘅。咁我唔知會唔會有關啦，但係呢一個 page 嘅直情係講話淨係收美帝錢啫，收美帝錢。 佢係同美國係佢開頭嗰個序言都已經講咗佢同美國咩拉楞噶啦，即係 合眾社啊嘛。 之前就係再做佢做記者嘅， 幫 合眾社叫記者就翻咗去中國大陸採訪個共內戰嘅。咁佢就話，即係喺1949年四月嗰陣時候，南京就失守，咁佢就成日南京。但係所有嘅消息就即係共產黨話禁止曬一切嘅即係一切採訪，你哋留喺度等進一步嘅指示啦。咁佢等咗好耐，等到10月，佢終於忍唔住啦。咁佢話想申請離開南京，即係咁啲嗰啲幹部問你去邊？佢話想翻香港，咁佢哋就即係面露咗啲敵意嘅神色出嚟咯。 係啊，跟住又問佢點解去香港啊？因為就話香港其實嗰度就未解放 喎。你未解放啲，你去呢個被解放嘅地方咯，個意思就係、 是。係啦、啊，係啊。 咁佢就聞到就覺得其實呢啲共產黨人最後都係想收翻香港。 嗯。 雖然嗰陣時最上層嗰啲人一早已經決定咗話唔收翻噶啦。 係。 唔係佢覺得嘅就係因為其實佢憶述 呢個係佢危機感嘅根源嚟咯。 冇錯，呢個係佢憶述翻嘅就係一個歷史片段，佢以前嘅即係經歷，就係點解嚟到香港嘅時候，同埋佢會認為嘅就係關於香港前途係要追求一個民族自決咧咁樣，就係響過去去認識共產黨嗰個嘅文化或者嗰個嘅習慣咧，就係點都係要解放香港噶啦。咁所以就係即係好似頭先阿近一開頭講翻嘅，就係呢一個係張國興佢嗰個憶述啦。咁但係其實佢憶述唔單止係一個即係歷史嘅片段嚟嘅，佢響呢一本即係呢一本《香港的前途》呢一個小冊子咧，有講咗佢認為香港未來最佳嘅形態或者最佳嗰個管治係點樣嘅。 咁佢慢慢推論落去啦。咁佢另一樣嘢聞到佢。佢應該係60年代初嘅事嚟嘅。佢講大輪之上任嗰陣時，好多蘇聯就喺聯合國殖民地委員會度就提出咗話咧，香港應該要歸還翻中共。 嗯， 咁其實佢就冇解釋到後面嗰個大背景係乜咧。嗰陣時其實中蘇就交惡咗噶啦。蘇聯其實係借呢個機會抽中共水， 抽中共水， 即係嗰種長期打最充分利用，即係你話你反帝反殖，但你一路都有得香港、澳門呢兩處地方繼續存在落去，即係話你講得到就話好好。 咁跟住唔係，因為其實阿近佢提出呢個背景啦，就係因為都有講咗一樣嘢，就係即係亦都因為即係中俄即係中蘇之間已經係大家決裂咗啦。咁所以香港曾經喺某一段時期都擔心過蘇聯喺聯合國咧，就係即係藉住佢嗰個影響力係。 即係中蘇論戰係蘇聯借呢揾呢個機會將香港擺上台。 係啦係啦，即係要將香港嘅即係話喺呢個聯合國嘅殖民地委員會裏面，咁啊提出嘅就係話要即係香港嗰個前途嘅話，你點樣處理咧？你將佢當成嘅就係、是、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係你自己去改良你自己地方經濟嘅跳板啦，定還是你真係貫徹一個嘅即係共產主義嗰個嘅走向咧，諸如此類咧咁。咁啊，呢一個係即係當時一個歷史片段嚟嘅。咁但係亦都呢個咁樣嘅國際片段有一個大嘅影響嘅，就係、是、影響咗即係張國興佢去判斷香港嗰個所謂嘅民族自決嘅時候有一個啲咩嘅立場啦。 唔係，佢好有趣喎。佢話蘇聯嗰個論述就話，即係其實中共根本就係伙同呢個英美嘅帝國主義一齊嚟到壓榨香港人嘅啫。係。咁佢張國興嗰個回應就話，其實即係我身為香港人，我活得好好。即係我覺得我哋係需要用一個民族自決嚟話俾全世界知，我哋好喜歡而家 好喜歡而家呢個現狀。甚至佢講一樣嘢嘅，甚至嘅就係佢覺得嘅就係香港不如即係長久成為殖民地啊嘛，能夠選擇。其實即係咁講啊，如果你話講得清楚嘅話，張國興就係一個歸英派嚟嘅。 都有少少講到， 有少少有即 都有少似 自治領嗰種嘅形態咯，但係 其實你角色嗰陣時候，即係佢街頭演説講紐西蘭嗰種例子都係一樣 嘅，係一樣。唔係 佢其實想永續呢個拓展新界專條咯。 系， 佢有睇到地契問題嘅， 有。 佢舉咗個例子就話嗰陣時，即係64年嗰陣時已經批咗喺青衣一笪工地，但係嗰個地契係跨越唔到97咯。佢知道係唔對路。 唔係，所以點解我就話喂，究竟幾時講新界咧？因為啲單係有趣嘅，即係喺 新界講明係界限啊， 界限加以北。因為張國興佢嗰、那個即係呢一個，雖然係一個60年代嘅一個嘅背景啦、但係其實嗰個國際形勢當然比而家更加複雜嘅，即係我咁講。咁但係 好複雜 嘅，唔係而家都係複雜。而家唔係而家好清楚嘅就係中國話事，共產黨話事啦。咁唔係啊，但係張興佢嗰個講法係好微妙嘅，因為我哋青衣島嗰個唔好講，擺一擺先啦。但係我覺得佢嗰個主張係值得我哋去再討論嘅，因為佢有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喂香港即係蘇俄就會認為就係香港係要歸還中共啦，因為講清楚啦。咁但係當時張國興咧就話：喂，我哋追求一個民族自決，甚至嘅就係我要話俾即係呢個全世界聽，我哋而家喺呢個現狀維持現狀係即係已經最好啦。如果需要改變嘅時候嘅話咧，咁呢個民族自決嘅權利就必須係要履行啦。但係佢希望就可以選擇留喺呢個大英聯邦裏面獨立嘅，即係所謂佢嗰個獨立咧，嗱唔好搞錯，你睇本書個題。 民族自決與獨立，你就以為是我們現在今天認識的那種的新加坡，即是完全變成一個即叫做獨立的政治集體的獨立、你以為他是這樣說的，但是不是的，他的說法是說的就是說在大英聯邦裡面的獨立，咁呢個係一個好微妙嘅講法嚟嘅。 我當然因為嗰陣時差唔多都就嚟新加坡，其實馬來西亞就獨立咗㗎啦，即係已經係，但係佢仲喺英聯邦入邊。咁新加坡嗰度已經醖釀緊，即係已經係有少少同馬來個聯邦入邊已經係好多摩擦㗎啦。 即係呢啲可能幾年之後就 發生，未六五年獨立咯， 係啊，六 年之後就獨立。 係啊， 即係佢相信佢係有留意嗰度嘅事態發展嘅。咁呢啲一定係對佢有所啟發咯。 嗯嗯，所以大家望落去嘅时候，譬如讲民族自决与独立啊，成嗰啲，唔好以为嘅系因为嗰呢个系时代背景嘅关系嚟，我觉得。 即系你唔好以为我哋讲嗰啲嘢好惊世骇俗咯，其实原来几廿年前系有人同一个即系同一个开始，同一个类似嘅时代瓜头开始，啲人觉得地契系一个问题嘅嗰刻，有啲人已经 系。唔系就系每50年一转啫嘛。你想想就是我們現在說在這個97之後50年了，那這個97之前50年就是60年代那時候要談那件事嘛、 不是那時候你哄你爬飛那班中坑，你要說50年可能他就知道這班人死了，他不會想到那麼 是啊是啊， 就那時候如果他們都說不如100年了，可能特首會說 OK 100年了，就 唔係，譬如好，即係感覺。喂，你所以咩㗎？我啱啱前排早一兩個禮拜，我先撞到啊！我第一次即係叫做同李鵬飛有講有傾有講嘢啦。雖然即係而家有啲老啦，即係年紀都大啦，唔係老 ，sorry， 即係年紀都大啦。咁但係佢憶述翻嗰段時間去講嗰、那個即係50年不變嘅談判咧，佢都尚算清楚嘅。 係啊， 佢尚算清楚嘅。 錄完以事論事之後是有傾， 係啊！你嗰啲即係佢年紀嘅，錄完之後跟住就自己喺度講嘢噶啦。 係啊，喂，咁到佢嗰個年紀係不斷上升年嘅咧，有個後生同佢傾呢啲嘢係即係大起過望添咯。 咪又傾啊，又講翻咩當年啊，談呢、這個即係講呢個五十年大限就真係大限嚟㗎，因為講到實打實次真係五十年就收翻香港啦，諸如此類嘅。咁跟住我即係我心諗話，飛哥你唔早啲講，你 endorse 我啊，即係咁諗啫。咁但係其實張國興都仲更加早嘅時間。仲更加早嘅時間已經係提出呢一個問題，咁但係佢講嗰個係喺大英聯邦裏面嘅獨立，呢個係其實大英聯邦裏面獨立嘅話，講得更加清晰啊，咪即係城邦論， 係佢同馬雲輝講嗰啲嘢，其實都係城邦論影響嘅，咁我相信陳文寫城邦論其實都係有參考過呢啲人嘅啦。 哦，咁我唔知郭思有冇，但係 即係呢個張國興我唔知有冇，但係馬文輝有， 馬文輝嚟有，馬文輝嚟有，馬文輝嚟有。咁但係所以其實憶述翻呢啲片段有意思嘅，即係你話而家講到對於追求譬如民族自決啊，或者其實香港獨立啊咁，呢一啲嘅軌跡咧，你再睇翻轉頭，你就會發現。喂，啲五十年嘅一個方法係重要過個 idea 嘅，即係所以而家問題唔係話我哋曾經冇呢啲 idea， 其實當時有噶，張國興佢有提出一個咁嘅概念，但係最終呢個概念咧，即係你睇翻佢嗰個字序咧，我覺得其實係怪怪地嘅，即係怪怪地係咩咧咁？佢最尾提出個方法嘅就係成立公民委員會啊嘛，大佬。喂，這個不是跟劉小麗今天那個自己的訪問裡面一 Q 樣，即是你講緊話咩譬如死啦，香港眾志唔係嗰種嗰、那個劉小麗點啊？列陣嗰扎咧，列陣嗰扎都係講緊咩公投自決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後屘佢都就話啊，因為呢個香港嗰個公民仲未成熟咁樣，咁所以都要需要10年嘅時間先講啊。喂，張國興其實當時嗰個講法都差唔緊，即當然啦，嗱咁樣拉低咗張國興嘅水平啊，我想 平均嘅教育，咁當時香港平均教育程度應該係，即係嗰個識字率應該係低， 唔係咁 比較低啲，所以嗰陣時啲小學嗰啲教程係堅過而家高中。 唔係，我嘅意思就係話，你由60年代去睇佢講呢番説話嘅，你理解到嗰個時代背景，點解佢會認為係要等、因為當時香港都未工業化、但係今日。仲话要等十年嘅话，咁你黐错噶嘛？即系成件事。 系啊， 即系你话仲要等十年先系话啊，有一个所谓嘅民族自决嘅概念，或者系即系公投自决嘅概念咁。咁呢一样嘢已经系黐错噶嘛？同埋即系我再讲清楚先啦。关于公投自决嗰个讲法咧，我成日都已经，因为最近有好多记者问呢个问题。喂，究竟咩叫公投自决啊？咁，喂，我同佢讲呢样嘢系必然系啱噶。 吓， 即系公投自决其实。用政治理論或者政治概念嚟包裝，咪即係民主啫嘛？ 你讲民主就系公投自决嘅意思啦。咁你就问或者推销，喂啲人支唔支持民主啊？咁一定支持民主啦。咁公投自决系支持紧啲乜嘢咧？咁系支持紧一个方法，就系大家决定未来、决定前途嘅方法。人人都可以决定自己嘅前途好唔好啊？咁梗系好啦，冇人话唔好啊嘛。但系决定嚟咩先得噶？个 substance 系啲咩咧？咁？冇嘅、哦，但系香港人就唔太理嘅，总之啊有好啊决定好，有自己有得拣啊好啦咁。咁即系换言之，同张国兴去对比翻嘅话，其实张国兴佢呢一度里面系更加有 idea 嘅、 啊。 即系喂，佢讲紧唔系话净系要或者同公民教育啊、公民委员会啊、点样组织啊、点样成啊咁，咁啊留翻一啲实际即系政治运动嘅人嚟做啦咁。其实张国兴呢个写法都有少少。有少少点讲咧，谂到最尾有少少又唔可以话佢唔负责任嘅，咁因为佢本身系一个报界嘅人啫。咁、 啊、 但系佢嗰个讲法就系、是、啊系啊有咁嘅局势啦，咁但系最终点做咧？咁你搞政治人嚟做咯，我呢啲咁嘅人就唔做啦咁。 吓、啊， 咁但系喂，事实上而家我哋香港面对嗰班唔系嗰啲真系搞政治喎。 系啊系啊。 但跟住佢同你講話，因為香港社會咧， 那個年代搞政治係其實唔係即係咩，即係應該就係成個香港政府咯。 係啊， 得一班人真係可以搞到政治嘅啫嘛。 係啊， 係 啊。 如果唔係就係呢個國民黨同共產黨嘅勢力噶啦嘛。 所以 你民間想搞就即刻會政治部即係24小時跟蹤你噶啦嘛。 啊，同埋當時嘅政治部就即係其實嗰時嘅政治部咪即係而家嘅咩啫嘛？喺中聯辦啦，而家嘅中聯辦啦，再加上嘅就係、是、其實係喺基嗰個警署嘅編制裏面有個政治部啊，咁而家都仲有嘅，其實而家仲有嘅， 翻咗生，不過唔知咩部門啫嘛， 翻咗生啦，而家嗰個部門係好特別嘅，係啦，呢個有機會先再講啦，因為冇證據，咁但係即係 anyway 啦，你話淨係睇張國興呢一篇文嗰個字序咧都係令到最少令到我哋自己係即係好踏實去思考嘅，即係喂唔係話打出要民主自決或者要所謂香港獨立嘅話，就係、是、一啲新鮮嘅事嚟嘅，唔係本身唔係咁嘅。咁但係點解會係有一番一個即係嗰個嘅迴響，或者大家都會覺得係一件事咧？咁講嚟講去，真係因為面對住地契嘅問題啊嘛，面對住所謂大限嘅問題。而張國興佢呢一個嘅提出，其實都係大限問題，亦都係講緊香港前途。五十年一樣都係講呢一樣嘢，冇得好講。咁阿近，你仲有啲咩係就住呢篇？你有啲咩 國師類都略略提過再深一層嘅歷史背景嘅話，嗰陣時李鴻章開始要傾呢啲，即係因為嗰陣時輸咗甲午戰爭，開始列強開始係咁要周圍要割呢啲，即係呢啲割讓啲港口，話要有租期，即係呢樣嘢話其實係李鴻章提出嚟嘅。就唔覺得就整個租期就整到係99年或者25年，即係話呢個其實李鴻章謀略嚟嘅，就係話終於有一天都係要解，即係都係中國有個主導，即係有個主動權啦。所以呢個係後來兩個政權之後嘅事啦。呢、這個佢話呢個李鴻章嘅謀略嚟嘅，咁呢個係幾大嘅一個諷刺嚟嘅啦。即係阿鄧小平嗰陣時收翻香港話佢要做，我唔做現代李鴻章啊嘛。咁甚至用咁啊，實際上其實佢嘅謀略係鋪咗條路，令到中共可以收翻香港咯。 呢一度又会可能牵涉到系咩嘅？牵涉到嘅就系话，即系嗰个联合国将香港剔除呢一个殖民地名单啫嘛。 但系会好似澳门咁，即系我因为后来去到76年左右，北京同埋李斯本系正式建交嘅，因为嗰阵时同埋有一场政变，但系啲开明军人嚟主导，结果系民主化咗，跟住佢宣布单方面话会放弃晒所有佢哋所有嘅殖民地噶啦，即系全部单方面撤走噶啦。但系好有趣嘅，北京同佢讲，建咗交之后话，你唔好走住，我就仲可以容忍你继续留喺度嘅，我哋暂时未有兴趣收翻住。不过即系讲明就话以后条件成熟嘅话，我哋就会提出收翻嘅咯。即系我自己俾你暂时管住嘅啫。咁嗰时撤出殖民地，咁东亚同另一个例子咪东帝汶咯。东帝汶撤走即刻想宣布独，即刻宣布独立嘅，但系印尼即刻打到埋嚟就占领咗咯。 唔係嘅，呢一個係好微妙嘅，因為咧其實咧當時有個背景噶嘛，喺大輪子嗰陣時已經有個講法噶啦嘛，就係、是、喂其實香港雖然係殖民地啫，但係香港係 無論是英國同埋其實中共嘅避難所嘅咁嘅感覺噶嘛。即係直情嗰個講法係咩？就係話將香港成為一個係有秩序、安定、繁榮、有希望嘅避難所。咁呢個避難所係俾咩呢？就係話啊，唔會保證。即係當然唔會俾香港領土啊、政治經濟咧，任何一部分咧就割讓俾中共啦咁。咁但係同時嘅就係、是，喂，咁我哋做啲咩咧？就係香港咧，香港人同埋其他嘅地方嘅人都係一樣嘅。就你哋有民族自決嘅權利啦。但係呢個避難所就係俾咩人避咧？咁係空白嘅，係空白嘅。因為喺呢一個講法之後啊，就係頭先阿近去描述嗰個嘅情況，就係、是、入到聯合國，跟住就香港被剔除咗呢一個殖民地名單啦。係，咁就係七十年代嘅事啦。 即係我相信佢最後都係想收翻，但係唔係想九七年？即係假如係冇依租約，係就當年係割讓咗成個新界嘅話，會唔會話九七年就收翻咧？就未必會嘅。因為嗰時唔存在地契問題 啊，冇錯冇錯， 有餐屎係拖到去習近平上任，佢而家覺得自己大腳崛起啦，即係跟住美國金融海嘯即係開始衰落，佢可能先至會走去，即係我哋而家先至人心惶惶咯，可能會係。 唔係你咁講嘅話，又而家係同而家我哋好現實嘅一個講法嘛，有啲而家有啲嘅講法， 即係八十年代嘅末世風情會係而家上演 啦 咯。 啊，唔係啊，有啲個講法啦，你個八十年代嘅末世風情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咧已經即係網上大家可能冇乜留意，有個爭論嘅，就係講緊城邦論。论咧系讲紧香港城邦论定还是香港岛城邦论咧？ 哦，香港岛城邦论嗰个恶搞嚟嘅，大佬。 唔系呢位系恶搞，你以为啊？你即系左交恶搞呢个 page 嘛？香港岛城邦论啊嘛。但系事实上嘅就系你睇翻个历史背景嘅话，喂，香港岛当时即系英国唔会幻想或者天真以为系可以同北京去巴紧啦，就唔会揽埋香港岛嗰个地契一次过系讲紧呢个主权同管治权嗰个关系啦。其实如果佢喂净系要俾翻劈翻新界九龙半岛，即系界人家以北佢话，咁就解决咗地契问题咯。香港岛系嗰刻唔需要面对呢一个危机噶，完全冇噶， 系啊。 但係都奇怪嘅就係、是、不過可能佢覺得方便，同埋覺得唔知要個香港島嚟唔知做乜咯，咁就係鬥忍咁細嘅地方喺佢眼中。但係 咁個梗係都係要埋㗎，成個金融核心喺香港島嘛。 唔係你，但係你而家事實上而家今日都係㗎， 你唔可以淨係要咗新界跟住。有價而留啲嘢有佢， 唔係今時今日都係啊！今時今日其實好坦白講嘅就係你香港島都係仲係香港嘅金融中心嚟㗎啦。你話其他區點樣做都做唔到，所以頭先你嗰個講法就係咩？ 但係收翻咗，跟住整咗個五十年不變嘅限期，見到而家香港島啲地契都有大廈都有冇？ 有啊！除咗 同埋有時你市區同建屋點解咁積極喺新界嗰度做重建？其實佢想收翻啲舊原有嗰啲九年期嘅地契，跟住就改咗嗰個年期啫嘛。 佢市區重建局咧，之前有個諗法嘅，其實唔係淨係地區重建嘅，係專係咧喺呢個九龍半島咧攞到啲地咧，然之後重新係改嗰個地契。但係樣衰嘅地方係咩咧？就因為新界實在太大啦，同埋。就未有咁樣嘅年限嘅即係私人樓，咁而家搞到嘅就係成個新界都係鋪滿住呢個地契問題喎。咁所以冇啊，即係頭先藉住一個好簡單嘅，即係叫做張國興佢嘅自序啦，佢嗰本書嘅即係一個序言啦，咁就講翻嗰個概念，即係呢個概念咧，即係大家知道明白。今日有個報道啊嘛，就係、是、阿小麗老師就講話，喂嗰、那個咩公投自決嘅諗法係概念股啊！ 哇，上個禮拜好似我都先至用過香港天使呢個比喻 嘅啫，係啊， 會唔會聽眾嚟大佬？ 我聽眾可能聽過啦，佢覺得啊係喎，真係覺得自己係仙股，即係唔係啊？我自己覺得嘅就係、是、你咁都講得出口咧，都真係好乸嘢但係當然啦，即係你可以有唔同嘅解釋嘅，即係你唯有咁講嘅就係香港人抵咯，最中意係買啲概念股，實正嘅嘢唔買，就中意買啲概念股。咁但係呢個概念唔係新嘅概念嚟噶嘛？呢個概念根本就唔係概念股，呢個概念股炒咗五十年咯。張國興炒完，而家又炒翻出嚟咁。咁但係亦即係點解我哋一直都係咁在乎成個全民制憲嘅工程咧？喂，呢個係真係唯一嘅方法嚟嘅，我諗唔到其他方法。 最好 嘅 機會， 大佬， 最好嘅機會， 最好嘅機會咯，最好嘅機會。不過過去咗啦， 冇啊，真係翻唔到轉頭噶啦，冇時光機搭數， 冇啊！你叫我再搞一次， 即老實講，方舟我到大災難來臨嗰刻，我上唔上到？即使我有船飛，我上唔上到，我都覺得係個 question mark 嚟 嘅。係啊，究竟個方舟係咩咧？咁大家都係個謎啦。OK， 咁但係唔係咁灰心嘅。不過你暫時喺呢段時間喺議會裏面有一個人先啦，有一個人喎，記住喎。OK， 喂，休息一陣，第二節翻嚟再講一講新界約滿嘅問題。